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 这石像原来就是此间主人徐英之，严征明很快反应过来自己是有求于人，连忙拿出自己最谦逊有力的一面，装得有模有样的，在老者身后不远处站定，也只晚辈礼道：“ 有扰前辈。” 老者看了他一眼，虽然没表现出什么，但大约是满意的。他摸摸索索地给石像上了香，然后从香案后面拿出了一个古朴的木头盒子，捧到严征明面前。 老奴乃是这朱雀塔的塔灵，全赖主人真元而获。主人故去这许多年，朱雀塔的气数也快散尽，一直忧心未能将此物交还给贵派。如今终于可以放心了。 严征明打开木盒，里面竟然是三枚古旧的铜钱。他微微一愣，有些不解地抬头看着那塔灵。老塔灵却不多解释，只摆摆手道：“ 是你的。” 说完，老者便转身化成了一道青烟，没入石像头顶的青灯上。严征明不知道这三枚古钱中有什么玄机，没敢贸然触碰，正想回头咨询一下号称无所不知的李云，突然朱雀塔中挂满的铃声大作，一道石像头顶青灯忽明忽暗，无数条起伏的黑影稀稀疏疏地从四面八方爬上来，一只惨白的手蓦地打破朱雀塔上防护阵，直向严征明抓来。 找死吗？ 那只手没到眼前，已经被他周身外放的剑气割断，从手腕上飞了出去，却滴血没洒，只有一团黑气冒了出来，四处散落成无数条通体漆黑的蛇，虎视眈眈地望着中间的几个人。那断了手的人从黑暗中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竟是之前遇见的纨绔。只见他周身一团诡异的黑气，脸上挂着僵硬而诡异的笑，开口说的却不是人话，而是嘶嘶的声音。那石像上的青灯晃了晃，灭了。方才躲进去的塔灵此时居然做起了缩头乌龟。 这是什么？ 程前低声问。李云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魔物确实会附身，然而这纨绔却不像是被附身的模样，简直好像他本来就是个魔修。可他们白天才交过手，那是不可能的。程前目光扫向周围，发现那些黑色的小蛇越来越多，却不大往其他人身边凑，好像只是盯紧了严征明。他蓦地抽出双刃剑，双翼直冲向那纨绔。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从后面扭住了他的肩膀，严征明一把将他拽到一边，声音压在喉咙里：“ 闪开！” 程前一瞥间，看见他眉心若隐若现的心魔痕迹，陡然一惊：“ 慢着！”是。 严征明整个人已经化成了一道剑锋，那纨绔轻飘飘地被剑锋裹挟着飞了出去，脸上的笑容越发诡谲，纯黑的眼睛几乎化成了一对深渊。只见他不着力似的，足尖在朱雀塔周围轻点，张开双臂，似乎想要拥抱那锋利无双的剑气一样，而后被严征明一剑从头劈到了脚，整个人扑一声一分为二，两半身体兵分两路，一半血肉模糊地落在一边，抽动了一下，死透了，另一半却消散成浓郁的黑雾，非但不躲闪，反而直冲严征明扑了过去。严征明手中那三枚铜钱稀里哗啦地乱响一通，黑雾微微一顿。就在这时，程前的剑已经到了，浓重的白霜顷刻间结成了一道冰墙，将那黑雾隔绝在外。三枚铜钱蓦地从木盒中脱离而出，直没入严征明颈间的掌门印中。 颜征明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瞬间感觉元神竟被什么难以抵挡的力量从身体中拽了出去，直入了掌门印中。所有纷繁画面一闪而过，咔嗒一声，地锁中朱雀阁大开，颜征明眼前一黑，再睁眼，发现自己竟然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石像活了过来，手持三枚铜钱，默默地低头坐在一张石桌后面。颜征明惊骇间，从桌上一碗茶水的反光中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好像又上了师祖北冥君的身，他颇有些欲哭无泪，不知道自己和这位大逆不道的师祖的缘分到底在什么地方。只见石桌两端气氛凝滞，木桌上一块木牌面朝下放着，被朱雀塔主人徐英之伸手翻了起来，上面豁然是韩沐春三个字。颜征明只觉心里一震，一方面是他自己在此处看见师父姓名的惊诧，另一方面仿佛来自北冥君心里，便听那徐英之开口道： 夭折。 颜征明听见自己，不是他师祖嘶哑的开口： 怎么见？ 那徐英之眼皮一搭了，带着几分游离于外的漠然开口道： 童如，你若性命，就该知道什么是冥冥中自有定数，此事非凡人之力可改。若不信，也应该念过前十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矣。所谓前之五百年与后之五百年皆是虚妄，但你一方面对自己在三生秘境中所见之事深信不疑，一边又来问我该怎么解，不可笑吗？我劝你万事顺其自然，不要太钻牛角尖了。 什么三生秘境，什么夭折之类的话，颜征明虽然是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前因后果，也感觉这位姓徐的老不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北冥君童如听了半晌没言语，颜征明却能感觉得到一股熟悉的无能为力与更为炽烈的愤怒在他胸中此起彼伏着。他似乎莫得明白，为什么自己一直被这位素未谋面的师祖吸引了，他们俩好像有点同病相怜。徐英之伸手一滑，三枚铜钱就争相跳进了他的手里。这人指尖的薄茧像是无数次服过命运的纹理磨出来的。他叹了口气，微微放缓了语气： 自古有一盛，就有一衰，有一成就有一败，你我修道中人有什么看不开的？这条路上明争暗斗也好，因果机缘也罢，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大道长生，脱离尘世生老病死之苦吗？童如，你天资卓越，比别人走得更远，父母也好，兄弟也好，师徒也好，都是尘缘，也都是妄念。你早断了干净，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我没…… 徐英之接口打断他： 贪恋即执迷，你心里贪恋谁？ 童如微微侧头避开他的目光，半晌色声问道： 若是你有一天算出自己阳寿将尽，也能一句尘缘当断本该如此，就撂下吗？ 徐英之神色不变： 昭君与惠姑，蝼蚁与我，并无不同，缘分天地，岂不可笑？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朱雀塔主人活着与变成石像没啥两样，眼里四大皆空，看什么都可笑，与他纠缠这些才是无聊。 要说起来，纵有万古云霄，一家一国的兴衰重要吗？横有千人往复，一人死生与宠辱重要吗？居高临下，徐英之说的一点错也没有，世上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可凡尘三尺，小到一人一家，大到一方一国，谁不在为诸多琐事殚精竭虑？那些生死离别、爱憎情仇，与千秋百代确实不过是大风卷浪一白花，不值一提。但真切地落在谁的头上，不是一段锥心之痛呢？只要不瞎，谁站在远处都看得见绵绵河山壮阔。可是身在山中，谁又能在云雾深处找到自己身在何方？颜征明一边嗤之以鼻，一边琢磨着要如何从这诡异的地方挣脱出去。便见视角变换，他的师祖童儒站起身来。 你错了，应之。无数前辈都在求长生，谁求到了？寿元终有尽头，我与蝼蚁同也不同。蝼蚁与我一样朝生暮死，只是他从此化成泥土，我却能生死魂生在扶摇山的血脉里。只要传承不断，血脉就不断。我为什么要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长生？ 徐英之感觉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劝不下去了，便说道： 好吧，你非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帮不了你。三生秘境中铁板钉钉，扶摇派确实命数已尽，你想怎么样呢？自古逆天者抵死挣扎都不过适得其反。老友，你也要走这条路吗？ 你别忘了，大道五十，天眼四十九，万事不得圆满，但总有一线生机。我必会寻到那一线生机。 说完他转身要走，徐英之却忽然叫住他。 慢着，小春。 童儒脚步微微一顿，低下头叹了口气。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么你对他是怎样？ 蒋鹏多年来只是挂名，连人也见不到。这些年来，小春是我唯一的弟子，我对他并没有什么龌龊念头，只是…… 童儒说到这里，似乎觉得和别人解释这个有些没意思，便蓦地一审，飘然几步不见了踪迹。颜征明清楚地感觉到了师祖心里一瞬间涌起的无边酸软，洪荒千年的寂寞只融化在一个人身上，相依为命久了，牵绊早已经深似北冥之海，只多看那个人一眼，心里就是一片草木荣华。 至于其他，为师岂敢？ 颜征明顿时不好了。 我的六感和脑子肯定有一个出了问题。所谓龌龊念头，是我理解的那个吗？ 颜征明的脑子里顿时爆发出了一大堆光怪陆离的民间桃色传说，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龌龊了起来。身为掌门人的端庄碎得满地打滚，收拾都收拾不起来。就在这时，眼前风云突变，他视角飞转，下一刻已经随着师祖回到了扶摇山。一时间，颜征明连揣测长辈情史的龌龊都顾不上了，一颗心被狠狠地揪了起来，拼命希望师祖的脚步能缓一缓，让他借过去之眼再好好地看一眼这扶摇山。可师祖跑得比兔子还快，带着他一路浮光掠影，转眼就到了后山。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